通知送走了 啊。 马德哈装模作样的还开个连单， 哦， 好像是上医院看病去那意思吧。 嗯， 拿着连单大摇大摆出门走了， 上医院了。 哪儿啊？电影院子了。 嗨， 人家出外办公的这位同志呢，接到通知一看就愣了。 是啊， 写着是文员同志，今派您到锦州批发站提货，明日办妥 啊。 一瞧就急了。 是， 天津离锦州1000多里地 啊， 明日办妥，人连饭都没吃啊。 哎， 跑到火车站买票走了。往哪儿去了？锦州了。 哎， 哪儿找去？ 嘿， 哪儿找这批发站去？没有啊，给天津打长途，用电话联系一下。一问呢，好，锦州到批发站，就这儿。少写一字儿，他就写个锦州批发站， 这多耽误事啊！ 少写一字儿，让人跑出1000多里地去。 这就是马三立、王凤山合说的相声《买猴》。这段相声啊，带动了同时期的讽刺型相声的创作，不久便相继诞生了郎德峰等人创作的《夜行记》。随着讽刺型相声的社会反响不断扩大，不同的声音争议也显现了出来。下面还是让我们请曲艺理论家薛宝坤说一说。 就有两种意见，一种认为啊，这批评是啊，我们的工作当中的官僚主义啊，是完全正常的。另外一种就是，可以说是比较教条的或者比较观念的，他认为这个白痴生活。那么其中像侯先生、侯宝林先生、老舍先生对这个作品呢，表示肯定啊，认为相声还是讽刺的。 相声大师侯宝林、文学巨匠老舍先生给予的肯定，无疑为讽刺型相声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支持。侯宝林的儿子已故笑星侯耀文对买猴这段相声也是赞不绝口。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侯耀文先生生前的采访录音。 这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讽刺作品，有很多人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，在笑的同时他会想到，这是说我呢，他会乐于接受，而且他在接受的同时，哎，真的要老这么干也不行，他会给自己下一个结论。 上个世纪90年代初，侯耀文针对社会上存在的问题，以买猴这段相声为基础，创作了相声《新买猴》。下面，叫我们一起来听听。 最近我怎么发现你胖了？ 啊，就是发福 啊！哎，你怎么瘦了？ 瘦了。 嗯，别提了。 怎么了？ 出差了，给单位买东西去了。 哦，您在什么单位呢？ 贸易公司。 买什么去了？ 买猴啊。 哦，皮猴。 嗯， 这天冷啊。皮猴 不是皮猴，活的，浑身是毛的那种活的，买那个去了。 活猴 啊。 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嗨，别提了。 那 去年8月份一天晚上，我躺那儿刚要睡觉，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。 哦，来人了。 拉开门一看，我不认识。我说你找谁啊？ 对， 这是 来人，侯采购。 啊， 这个我是咱们单位新来的。 呵， 您叫我小马就行。 哎呦。 我说这怎么新来的这舌头都这样了？ 这嘴里都不太清楚。我说你说吧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吧？ 啊，是 这咱们业务部主任让我给人带一封信，让人照这条抓紧办。 哦，条上是怎么写的？ 我拿起来一看，这么写的。 嗯嗯， 老侯，今派你买猴50只，请马上到东北望火速动身。 不错， 嗯， 侯采购这回采购猴了。 哎，你要再闹我挠你啊！ 不是。我不明白你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？ 干嘛你不明白，连我都不明白。 嗯嗯， 我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？ 就说是。 哦，不定是什么单位跟我们贸易公司订的货。 这哪单位要猴啊？ 哪单位要猴啊？ 嗯， 饭店。哎，饭店有猴。 饭店要猴干什么呀？ 猴能看家呀。 哦， 能看家就能守大门啊。 是， 这饭店门口要拴上4个猴， 是 一人做一大檐帽子， 呵， 腰里别一屁屁机 啊， 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手里拿一大哥大， 呵， 到门口一站，欢迎， 好像行了， 欢迎，这饭店买的准好。 哦，好什么呀？好 啊， 看大门啊， 啊， 必须得用人。 嗯，猴好，省钱呢。 怎么？ 到冬天这猴不用发呢子大衣呀、啊？ 嗨。 是不是啊？